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32回，古刹幽寂，二人循着青石铺就的小路慢慢走着，一地一声说话。 前几日见明堂的光，吃了几个玫瑰豆沙饼，外面铺子里虽然也有的卖，但吃多了总令人觉得发腻。谢小姐做的却与众不同，入口香甜，后味又有几分清冽，令人回味无穷。 齐星辰刻意放慢了脚步，迁就谢之真的步伐，和他的距离不远不近，避免唐突加人。 我试着往里面加了点陈皮与薄荷汁子，不料公子竟然尝了出来。 谢之真浅笑着，云鬓花环，粉面桃腮，绝美不似俗世中人。齐星辰痴痴地看了一会儿，这才想起来接话。 听闻上个月15是谢小姐的生辰，我备了份礼物，婚礼未行，怕你为难，也不好托明堂送过去，等秋日里再给你吧。 他这意思便是秋日里要迎娶谢之真过门了。谢之真脸颊滚烫，不敢应声，偏过头去看花圃里盛放的大朵牡丹，心下却感念他如此有心。齐倾城也觉耳朵有些发热，仰头望见碧空如洗，白露凌云，心中欢喜无尽，恨不得明日里就将他娶进门。须臾听见柔柔的嗓音说道， 听明堂说齐公子过不了几日便将行冠礼，我在此先行恭喜公子，愿你宏图大展，不坠青云之志。 齐倾城喜不自胜，郑重道谢。舒儿一转头见谢之方身手轻灵地从大树上跃下，便问， 可是家仆们上山了？ 谢之方脸色有些冷，下了逐客令。 说话功夫便道，齐兄快从四月后门离去，勿要叫别人看见。 齐倾城也明白来日方长，不敢多耽搁，拱手道， 今日大恩莫齿难忘。 待齐倾城离开，谢之方看着姐姐笑容未退的娇颜，心下酸涩，问道， 姐姐可会怪我擅作主张？ 倘若他像往日里一样嗔怪他不合规矩，肆意妄为，也就说明在他心里齐倾城的分量还不够重，他的心里反倒好受些。可谢之真却表露出几分女儿家的羞意，一双含情美目斜了他一眼，轻轻说道， 罢了，下不为例。 谢之方顿时如吞了一斤黄连，吐又吐不出，咽又咽不下，整张脸都垮了下来。姐弟俩到庙里为母亲点了长明灯，在山上游玩半日方才缓行归家。谢之真要了弟弟过他院子里叙话，谢之方欣然应允，进门时还勉强挤出来一个笑脸，捏了桌上的几颗蜜饯放入口中。 姐姐找我可是有什么好事啊？近来我的脚似乎又大了些，姐姐若是有空，可否再给我做两双鞋履？ 是他太贪心了，这几个月找着各种由头请姐姐为他做了四季的衣衫不说，连袜子都缝了将近一打。可一想到姐姐嫁进齐国侯府后便再也没有机会享用这样的待遇，他便觉得不甘起来。几个丫鬟听见他这话一起笑了，青梅嘴快道， 我替我家小姐说句不该说的吧，咱们府中有现成的绣娘，少爷何苦总缠着小姐做鞋做衣裳？前阵子为了给您赶那两套冬服，小姐夜夜熬到三更才睡，这一双眼睛都熬红了，少爷看着就不心疼吗？ 谢之方闻言又有些后悔，拉着姐姐的袖子道， 我不知姐姐竟熬到了那个时辰，怎么不同我说呢？何况家事不是已经尽数交于母亲照管了吗？姐姐为何不在白日里做？ 前几日他也是屈着谢之真清闲下来方才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的， 琵琶叹了口气， 唉，少爷怎么糊涂了？除去您的衣裳，小姐还要赶制自己的嫁衣，并心腹过门后孝敬婆婆长辈的针线，更有新姑爷的常服，这些都得亲力亲为，方能表一片诚心。 口里的蜜饯不知怎的突然不甜了，谢之方含糊应了一声，口不对心的道：“ 若是姐姐事忙，便不必再为我费心。” 对弟弟的恍惚浑然不觉，谢之真笑道：“ 不妨事，嫁衣我已经缝制好了。”啊，对了，阿唐，姐姐唤你来是想让你帮忙参谋参谋，看看嫁衣是否合身，有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。 他去更衣的时候，谢之方呆坐在椅子里，一口明前茶入喉，品不到清香，只有满口难言的苦涩。不多时，几个丫鬟嬉笑着簇拥了红衣美人出来，一掀开珠帘，谢之方便看得吃了。谢之真一身家常打扮，但是脂粉温柔可亲，每日里见多了倒不觉得有什么，这会儿事已严妆，挽起青丝，戴了整套的金玉头面，立时艳光四射，贵气逼人。见弟弟脸色不好看，谢之真还以为自己出了什么差池，抚摸了一下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多才绣得的嫁衣，问道：“ 阿唐，可是有哪里不妥吗？”“ 不是，不是。” 谢之方见他满心欢喜，一腔少女情怀，如何忍心因为不应有的贪念而泼他的冷水？他挥退左右，从背后虚虚搂住姐姐的腰，下颌抵在她的发顶，冰凉的手势硌得肌肤生疼，手臂收了收紧，终于长叹一口气：“ 姐姐，你穿这身衣裳奇美，美得我越发舍不得你嫁人。” 谢之真还当他耍小孩子脾气，柔声道：“ 你又说傻话了，我便是嫁了人，也永远是你姐姐，你有什么话都可以来和我说，有过不去的难关，我总会竭尽所能帮你。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咱们还都和小时候一样亲亲热热的，好不好？” 谢之方微微俯下身子，将脸埋进他颈侧，贴着滑腻肌肤，半晌方才闷闷地嗯了一声。是夜，他一进胡思乱想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，索性胡乱披上外袍，一路飞檐走壁往灵府而去。在大理寺旁观了一场血腥无比的刑罚，林轩兴冲冲地回来，前头引路的小厮灯笼一晃，照见一个黑黢黢的人影，吓得他尖叫一声，差点没撅过去。待看清来人，林轩没好气地道：“ 三更半夜不睡觉，是来打家劫舍还是杀人放火？亏得是我，若是护院们见了，保不齐把你当成贼寇，五花大绑的押回地牢里大刑伺候。”“ 我又不是打不过他们。” 谢之方一改往日里的神采飞扬，连斗嘴的心情都没有了，无精打采地应付了一句，抢过小厮手中灯笼，扯着林轩就往外走。“ 许是白日里睡得太多，走了困，你陪我出去逛逛。”“ 哎，我外袍上还有血，你等我换身衣裳。” 林轩不情不愿地被他拽走了，只好招手命小厮回去取衣物和银两。孰料这一逛便逛到了青楼里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